九八八制作。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。你要保护门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七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有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我有阴阳眼， 咁又点啊？ 无论我去到边，喺第二个空间都有一班朋友，佢哋一定帮我。 你系指啲幽灵？ 佢哋会保护我。 你咁肯定？ 因为我系极阴之人。 你讲咩话？ 你系极阴之人？ 青衣、 琴衣、 琴衣， 你点知自己系极阴之人啊？ 嘢可以完成，说话唔可以乱讲。 细唱， 极阴之人系咩意思？你做咩咁大反应啊？ 即就唔好乱噏啦， 唔使做戏啦。又会无啦啦话自己系极阴之人？ 讲。是不是二哥华你知你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世的？ 我是听到阴间的 friends 说他们是极阴之人，极阴之人应该是指严生啩，就拿来撑下场面。 阴间 friends？ 主师有阴阳眼，周不时都会见到幽灵。 阴阳眼？哎呀，你说晒气咁重啊，梗系冇啦，行出大门口啊，周围都是啊。我十八岁嗰年啊，只可以顺利翻大马，全凭佢哋帮手咋。 有冇咁简单啊？ 喺你哋嘅世界咧，就可能冇；喺我嘅世界咧，就肯定有。 唔知青衣、琴衣专登过嚟揾我，有咩事咧？ 听讲就精生瓜。 主师怒气冲冲走过嚟，我哋怕有事啫，冇事就最好啦。你已经系慕容家族嘅主师，所有人都睇你头做嘢，唔该你行为检点啲。似翻个高高在上嘅主事， 你啊，话晒都系我二哥嘅女，咪失礼慕容家，成个精生瓜咁。 我猜到佢哋条尾。 喂，青衣虽然有时讲嘢系硬耳啲，但系咪冇道理嘅？你身为主事，言行举止都系检点啲好。 检点咩啫？我又冇乱搞男女关系，我用都好保护自己噶。 唔怪之得到而家都冇拖拍啦。 作死啊，李公明，连我你都咁窒。是你哋一制而制请我返嚟坐主师嘅位㗎。是你哋拆晒我同师爷结㗎。我嫁唔出啦，你哋是打个娶我啊。 夜啦主师，你都係返去休息㗎。夜、 yeah? 係大嘛，而家就係 happy hour 啊。星安有咩好玩㗎？做咩啫？唔係咁早有人瞓觉係嘛。 慕容家呢？ 哎，唔好再同我讲家规咁老土啦！你哋唔带啊嘛，我有 friends 带。 极阴之人，唔好乱噏啦，我保护住先。 入到嚟慕容家嘅咩？ 佢话偷听啊！ 你啊咁细个，知道咩叫偷听咩？ 我唔细噶啦，我只不过系生得矮细啲啫嘛。 佢有小人国嘅血统，我哋两个都系慕容家入边嘅无主孤魂。自从慕容千主师死咗之后，就冇人超度我哋啦。 吓，咁惨啊！咁超度同魔法有咩分别噶？ 咁就嚟知道啦。西安有两大高手，一个系慕容千，一个司马少棠。佢哋嘅魔法啊，都系 number one 噶， 但系都冇人见过司马少棠。论实力咧，敖世昌都唔夜少噶。 系啊系啊，敖世昌咧系我偶像。 Smile， 你都未答我，点解唔认自己系极阴之人啊？ 系、 啊， 如果你唔系极阴之人咧，都唔可以同我哋沟通啦。 唉，我见到你哋唔系因为我有对阴阳眼咩？我妈妈话我天生有对阴阳眼噶、哦，咁其实我都唔明白咩叫做极阴之人，即系爸爸妈妈临死前都同我讲同一句说话。 咩说话？ 唔好俾任何人知道你系极阴之人，千祈唔好讲出自己嘅时辰八字，尤其是系喺慕容家族内。唉，咁头先口爽爽谂住吓吓嗰个管家仔嘅。点知青姑姐同琴姑姐有咁大反应、啊，睇嚟都要听爸爸妈妈嘅说话封嘴啦。 嗯，我同情你哟、啊。 嗯，好大个白影吓、啊啊，走啦、嗯， 白影边度啊？ 主师真系极阴之人， 今次我听得好清楚，慕容萧系极阴之人，所以可以同灵界接触。个傻妹以为自己有阴阳眼，又或者佢妈妈专登误导佢。 昌少，极阴之人只不过可以同灵界沟通啫，点解青衣佢哋咁大反应啊？ 喺慕容家族内系唔容许有极阴之人嘅存在，咁样会带嚟不祥嘅预兆。 咁嘅讲法啊，会唔会迷信咗啲啊？ 我曾经听爸爸讲过。如果被主师计算到个胎儿是极阴之人，个 BB 一定不可以生存。 吓、啊，同杀人有咩分别啊？慕容家族一向来同人驱邪治鬼，消灾解厄帮人噶嘛，咁咪变成好讽刺。 主师咁神通广大，料事如神，点可能会睇漏咗慕容萧？ 新主师是姨长老带翻嚟嘅阿奶女，因为喺大马出世，所以可以瞒天过海。 嗯，你讲得好有道理。慕容萧十岁翻嚟慕容家族，好多嘢都可以伪造嘅啫。 昌少，你一直皱埋眉头，你担心新主师真系会带嚟厄运俾慕容家族？ 青衣咁精明，佢绝对唔会单凭慕容萧一句说话就唔追究。 根据儿歌记载。阿少的时辰八字没什么问题、啊、 死无对证，感觉令人头痛。 出生日期可以伪造，如果二叔有心保护个女，可以练凹只出来的。那 只精生瓜如果真是极阴之人，那你大哥这么后生就死，一定就是拜他所赐。 慕容少既然是不祥人，落来又不知道会害死谁。青姑姐，是不是可以废了他主师的位置呢？ 是落姐，极阴之人向来都是我们家族的大忌，慕容少明知自己是不祥人，都夹硬要坐主师的位置，他不顾家族存亡，我们不用顾他的生死啊。 件事交给我去做吧， 不可以轻举妄动，无证无据杀错人，而且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师，会遭受天谴的。 这样不可以做，那样又怕天谴。慕容家族迟早被他累死啊。 如果司马少棠收到风，他还不趁我们病拿我们命吗？ 得个讲字冇用嘅，我咪讲过咯。 慕容笑只不过是下墓，你们使不使咁牢嘈大伤元气啊？ 你有办法杀人于无形？ 如果他真是极阴之人，他是没可能为慕容家传宗接代。 极阴之人是不可以生 BB 的。 世昌，你今次真的很失职。 世昌有什么做错？请青衣多多指教。 做不办喜事，主师又怎帮慕容家族传宗接代啊？ 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人选，是怕主师不肯嫁啫。 不论到他话事，你即管去安排。 但是主师自小在大马生活，要他心服口服嫁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本来主师这个位置受人敬重，但是可惜慕容谦拣错人，一个连保护自己都有问题的人，只可以任人摆布，做个傀儡主师。 青衣的意思， 我自小看到你大，当你好像自己人咁，不怕坦白同你讲，虽然死无对证，但是主师咁后生就往生，我亦都唔排除系人为。 哦， 如果为咗保护个女，明知道佢系不祥人，都带佢翻嚟破坏家族嘅风水，一啲都唔顾及家人嘅安危，我点解仲要咁厚待佢个女啊？况且只不过系要佢嫁人啫。他好命的咪相安无事咯，万一真是一粒蛋都生不出， 就证实他的而且确是极阴之人。 没错， 但是他已经是主师， 主师都是人，都会死。 昌少，昌少， 啊， 你仲谂紧青衣讲嘅说话？ 好烦！ 你办事一向当机立断，点解今次会觉得咁棘手啊？唔似你一向嘅作风。 你跟咗我咁耐，你点睇？ 你嘅顾虑系少少啫，你对佢有一份好特别嘅感情。 谷明真系谷明啊！每件事都睇得咁透彻。我迟早在你面前变透明。 如果我真的咁叻睇透你，无用魔法已经练到最高境界，唔使俾人背后讲系软脚蟹啦。 所谓嘅最高境界系乜嘢？我唔系慕容家族嘅人，根本肯定唔到。 咁又系，你偷学咗咁多年，慕容谦主师份咁精明，冇理由唔知啊。定系因为你哋一齐长大，所以佢唔介意俾你偷学慕容魔法，但系就有所保留。 又或者佢算到自己唔长命。希望多个人保护慕容家族啩。至于有冇保留，当然会有啦。我始终唔系慕容家族嘅人，可唔可以去到最高境界要靠自己。但系慕容笑唔可以。我喺树林，我系咪唔应该带佢翻嚟？既然已经系不变嘅事实，我就有责任保护佢。 唉，你同我都预料唔到青衣佢哋咁排斥新主师。而且仲出到逼婚呢招嚟为难佢添， 本来有咁嘅心，加上听到慕容笑话系极阴之人，虽然后来都被佢兜到，但系青衣、琴衣、阿雪个三人组出咗名疑心重又敏感，如果慕容笑婚后唔可以生 B B 嘅话，条命就真系冻过水。 呢三个女人不嬲都唔简单，但系新主师咁硬颈，点会任由摆布随便嫁人啊？ 所以我咪头痛咯。而家咩年代啫？ 仲有盲婚哑嫁呢回事，真系阴公。 青衣唔系要你是但揾个男人，跟住用魔法要新住师就范，咁阴质系嘛？ 我唔做，无用说都会做。 太可怕啦！ 吓、啊 哎，我死都唔嫁噶。 住师， 快啲追佢翻嚟啊！ 哦，系。住师，住师你喺边啊？你匿得几耐啊？我同卢管家会帮你噶，你出嚟先啦，好唔好啊？ 我唔会再相信任何人噶。 你同我一样唔识魔法，凭你一个人嘅力量可以离开无人家咩？ 佢仲有我， 你边个？ 司马萧唐。 哎呀，住师千祈唔好跟佢走啦、啊！咁、啊、快唔见咗人嘅？ 戴住面具， 你咪咁多宿命，你唔系好想见你无人家族嘅咩？ 你专登嚟救我， 再唔走就嚟唔切啦！ 你又救多我一次，点解今次唔戴面具？你可唔可以拧转身俾我睇清楚你啊？你真系传说中嘅司马少棠？好多人话我知司马少棠阻止我坐主师嘅位，甚至乎会杀我。但你竟然救我两次， 我救的是我的朋友 Smile。 你是司爷杰？ 我真正的名是司马少棠。 嗯？ 由我一出世，司马家族就好保护我，所以没有多少人见我的真人，猜度谣言满天飞，我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恶人。 我只是想知道，你识我那阵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身份？ 我同慕容谦都一样，好后生就接任咗主师嘅位。咁多年嚟，司马家族同慕容家族为咗争西安一哥嘅位，互相攻击同伤害。 我净系想知道，你识我嗰阵有冇目的啊？ 你点解要咁执着呢个问题？如果我要伤害你，仲使乜多此一举救你两次？ 佢唔敢答你，等我嚟答你。 你 啊，我哋接近你嘅目的就系、是、想消灭你。 咩话？ 你乱咁啲乜嘢？ 我冇乱噏，系你俾佢迷到晕晕沌沌，落唔到手咋？ 你收声啊！ 他被人绑住瞓在马路中心，是我哋刻意安排的。 是你？ 你眼中仲有冇我呢个主师啊？ 他很清楚知道，只要得到你，你就冇资格坐上主师的位。他始终认为慕容谦摆你上台背后一定是个大阴谋。我哋甚至乎怀疑慕容谦根本未死。 魔法世家第七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绍、连杰明饰演，司马少棠、郑其元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。 我叫 Smile， 你。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啊？ 我鍾意你旧裤，就揀你。 我啊，系高高在上嘅主师。 分辨，容貌没法分辨，还是镜中相反的对照面。出现，无需理解别对。 我一直不敢奢望你会转移视线望向我。 我怕自己把持不住伤害到你，我是极阴之人。 信我的，以后条路就等我为你安排。 我好辛苦啊。 对不住，我没心伤害你。你刚才不过一切暗掩护我，如果驾车真的撞埋你， 我不是一起死咯。 手上，仲好过睇住你背叛司马家。 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戴住面具？